候，心情有点痛，也许提早感受到寂寞。离开的时候，只听见沉默，除了沉默，我还能怎么做选择？别对我抱歉，别总觉得对我亏欠。现在他在你的身边，就对他好一点。不要再让你们的爱败给了时间，既然遇见了永远，说再见。不要再让你们的爱输给了永远，我们曾经过那么多考验，最后还是回到了原点。谁在你的身边，就对谁好。